恨之恨，黄龙泽二弟叔父去从军，倒在阵前，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追赶，而一箭射死那黄龙刀兵，当年不在两军阵，万里了七孔正上恩典风孩儿听见后为人的点管是忙借助幻想，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风关下配语言宽之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鬼母金当黄泉让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教言，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教儿教父母做一个忠孝典范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、哎哎哎哎哎哎我的亲，你在哪止不住泪流满面，与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从军你曾把我军中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盼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，你盼我锦衣贵奏凯辉冠，自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与元帅做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遍为国家，这几年纵当心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已毕封官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妻呀 接下来上场的十八号选手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，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， 啊

中午不吃饭，晚上看不见，黑家连轴转。 你当是学大寨你？ 爹，看这形势啊，咱右房也得改革了。 改革？ 对。 咋改革呀？ 爹，你听我说。 看如今城乡生活天天好，消费水平都不凡，咱家的香油质量本就差，他的是市场叫不贪不小驴把我圈圈绕，烟气腾腾了眉毛，鼻子泪光人老道，一天出油一两瓢，这样的生产方式不好了，金黄很快就得了。 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能办得到吗？ 爹，小凤啊打工回家了，他会搞设计，他爹又有做香油绝技，咱们俩再合起来建一个香油厂，几年就能发大财。 你快拉倒吧， 我当你有什么好主张，原来是一肚子臭米汤，我跟他爹有比冤仇账，险些打我一命亡，你鬼迷心窍心不孝，你竟然要跟仇家结友邦。 爹，多少年的岗，你老早总记，有山大伯打你是误伤。 住口！乌女子太混账，胳膊肘冲棒你丧天良，做人就要坦荡荡，谁想你斤斤计较小肚鸡肠，你竟敢把老爹来顶撞，我打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儿狼。 刚才还好好的，一会儿就变了脸。 不是，你没听他说吗？他说王有山打我是误伤，替那个老东西拔疮。哎，那老美炸中国大使馆还说误伤呢，误伤都中苏拿的。 爹，这跟美国炸中国使馆连得上吗？ 连不上我也连，咋的？ 老头子，快算了算了。你说你们爷俩一说话就是…… 爹。 这陈谷子烂什么事儿就别提了，这么多年了，王有山为给你治病他也花了不少的钱呢。 那他活该。 老头子快消消气儿，我给你倒点水去。 站住，你也干啥去？ 不干啥。 去到银行里支两千块钱买芝麻去，把钱都那芝麻都给我收上来，快去。 老头子，喝点水消消气儿。 你呀你呀你呀， 那我又咋惹你了？ 那真是鸡窝里掏不出凤凰蛋，那傻妈养不出奸儿子。你瞧你给我吓的那个犊子，哎，傻了吧唧的，问娘俩说个紧。 大嫂子，这个嫂子把手拿 茶水喝着，烟卷叼着，就差搂着个小蜜了。 小蜜，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哦。 我是个老没正经。 我说兰花啊，你是夜猫进宅，不是不来呀、啊？你是买芝麻呀，还是买香油啊？ 我呀，一不买芝麻，二不买香油，开口就吃。 求求过来帮个忙呀！ 中，我这儿 憋不糊涂，心里头明白着呢，就是这口气我哪往下咽。 爹，两家联合办厂是件好事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呢？ 你带他进厂爹不管，就是不能跟张玉成他 爹。哼， 老爹爹， 见着张玉昌他 爹。 父，你别说了，叫爹好好的想想啊。 爹， 哎， 您干啥去呀？ 我到西村看看芝麻去。 让您早点回来。 哎。 Thank you.

你。